经典早词方，听众朋友，在这个时间里为您安排的是青年歌手李舒演唱的一组作品，接下来请听他演唱的《锦绣年代》。

舍不得睁开我的双眼，听你告诉我天有多远，游动的星辰，请帮我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。 把星空悬着，我的情为